夜空里滴落的不是雨，或许是想念陷入痕迹，我顺势沉溺，任你牵引我潮汐，把自己围成一座岛屿，人海又想你，用尽爱意走完距离，我爱你不知所起，不言而喻，像天梯在银河系张开悬臂，我困于你心里不能自已，是命运的逻辑，我爱你不明所以，不问归期，像记忆在尘埃里问向天际，世间烟火万里，你是天地欢喜，滴落的不是雨，或许是想念陷入痕迹，我顺势沉溺，任你牵引我潮汐，把自己围成一座岛屿，人海又想你，用尽爱意走完距离，天地欢喜。